它是由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，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叩开人的心扉。他们曾被授予中国流行音乐回顾之成就奖及最佳演唱组合奖，不仅为许多电视剧唱过主题曲，也翻唱过许多经典情歌。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就来欣赏他们翻唱周华健的《花心》，用完全不同的风格全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情歌。 我的心藏在泪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，啦啦啦，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，啦啦啦，你何不借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，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悲欢有几何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的心海，春去春回来，花香你的心海，花瓣泪飘落风中，虽有背影也从容， 啦啦啦， 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为何不借我的手，同靠海天成一色，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匆匆人间许多愁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的心海，春去春回来，想你的心海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的心海。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春节特别节目，在这儿祝大家新的一年新气象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只要你愿意，梦花香你的心海。 星期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音乐广播， 就是喜欢听 的。Music Radio。Music Radio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。